到春意流如烟，不因你唱惊喜，纵容你下车闲谈。红杏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小子上头捋一圈，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逛过半耳边。 八七点六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公公这么一开呀、啊，我心里都开了花。八十七点六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但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儿了。 相声讲究数学对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容易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未逊，不论翻版画。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落下。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儿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空中笑林开启您一天的好心情，这周为您播出的是相声名家名段，上半段呢为您播出一段当行论。相声的老演员老前辈啊，他们创作了很多后面缀以论字的段子，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当行论啊，还有什么打牌论、偷论、方言论等等，还有很多都是以社会观察、社会研究的视角来分析行业、职业某一种社会现象或者某一个特定人群。应该说这一类作品着重体现了相声演员观察并且艺术加工分析的能力，这里面有很多是来自于生活的，当然了也有不少幽默的成分、荒诞的成分、夸大的成分，让人听起来既有道理同时又获得了娱乐。下面我们就请您听听这段珍贵的录音，郭全宝、刘宝瑞合说的当行论。 这回咱们说一段相声。哎，您看这个说相声啊，什么都要研究。 是啊 啊，在过去有的一般人呢，管你们这个说相声的叫生意人。 哎，在那个旧社会时候啊，有这么个说辞， 是不是 就叫生意人？ 其实管你们这门叫生意，我认为不太对。 本来不对， 怎么叫生意呢？ 嗯， 得说是手艺算对。 手艺怎么讲啊？ 你瞧人家观众一看呢，这是谁啊？刘宝瑞 啊， 说相声呢，说得很滑稽有意思。哎呀真好，说得哏儿着呢，都认识你呀、啊！ 哦，这么个熟了。 哎，人熟是一宝嘛。 对对， 熟了什么什么他就容易了。 哎，手艺， 真正生意你们不占呢。 是啊， 生意是啊，生出个主意来要骗人家钱，那叫生意。 哦，那是骗人了。 哎，你看他这有区别吗？ 嗯， 您看这个买卖啊，他有让人的买卖，有不让人的买卖。 让人不让人？ 对了， 那您谈谈什么买卖让人呢？ 你比如说饭馆啊， 饭馆 雇衣铺啊，过去那卖雇衣的卖成衣的这地方 啊，旧衣服 啊，他那个让人， 让人。 您要是到天桥走到饭馆门口，您看他就往屋里让，几位里边请，里边有雅座，喝酒酒爆肚，让烧饼往里请，往屋里让。 对， 能让人、 让人。 雇衣铺也一样啊， 雇衣 你只要往那一站，他就敢往屋里让你。 嗯嗯， 买什么？买衣服吗？里边请，里边瞧，里边看来什么码合适啊？ 对， 屋里让 让， 就有一行买卖不能让人。 什么买卖不让人呢？ 棺材铺不让人。 棺材铺、啊， 哎， 对， 你这买卖半年不开张也不能让人。 是啊， 一让就麻烦了，一让 麻烦了。 比如说您往门口这么一站， 站在门口， 棺材铺那掌柜的出来了，往屋里让你。 嗯。 买什么去？买棺材吗？里边瞧，里边看，帮后底儿瓷实，您躺里边试试怎么样？ 没听说过，有这路买卖吗？ 所以说嘛，他不能让人。 哎，那是， 嗯，你看这买卖，他有这么些样的分别。 哎， 还有这个买卖啊，有架子大的耍派头。 哦， 有这样的买卖？ 那我倒没听说过。 你瞧，

北京时间7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 来关注天气。今天本市以晴天为主，地面受弱复合区控制，扩散条件差，雾和霾天气持续，请市民朋友们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外出请务必做好健康防护。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有中度到重度霾，北转南风二级左右，最高气温1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天气预报为你们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有中度到重度霾，登山气象指数为5，不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地面受到复合区影响，风速小，扩散条件差，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5级。今天白天风寒气象指数为1，人体感觉天气偏冷。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为2，感觉天气较冷。今天扩散条件差，晒太阳气象指数为5，不适宜在户外晒太阳。生活气象指数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光波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 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会迅速不论八马褂。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搭架。 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段，我是尚远。说到董建春、李丁这对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大家非常熟悉了，无论是喜剧幽默大赛，还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广播相声节目当中，为大家播出的他们的作品，我相信大家能够感受到他们的作品立意心、内容心、包袱的组织方式上啊，很有年轻人的特点。他们最近也特别火，因为刚刚登上了央视春节联欢晚会，表演的作品很成功啊。下面呢，我们就来听听他们二位表演的《三伏酷热天》。 你看我们是年轻的演员， 所以这个话题也都是比较年轻的话题。 我认为 奥运会的英文 有必要先跟大伙普及一下。 大伙可能也都知道， 有可能有不知道的呀。 那你说说 奥运会的英文 叫做 Olympic 这个呀， 我建筑你就不知道吧。建筑 我知道啊。 什么玩意儿你说的？ 这是句英文 Olympic。 您这英文怎么都黏了吧唧的呢？怎么着？ Olympic Game 这哪年了？ 您都淀粉成精了吧，建川？嘴里都勾芡了，这还不粘呢？这个 不是我这嘴啊，它是因为就是最近这个天气啊，我这个舌头有点反潮。 不，您要反潮，你回家你把舌头瞪出来，你晾干里再来演节目来，行不 行？ 行 行行，那咱不说这事儿了。 反潮你干嘛呀？ 不说这事儿了，行不行？ 对对，说奥运会干嘛？ 咱说咱俩。 说咱俩。 我们两个演员上台啊，首先要跟宽哥我们好一下。 什么玩意儿？这是建春，建春，建春！您把您嘴里那袜子吐出来，行吗？我给你塞条衬裤进去。 哥们，你耳朵还不好使了是吧？ 我真希望是我耳朵不好使啊。您说的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跟宽哥我妈喝啊。 Introduce myself。 对啊，做一个自我介绍嘛。 听不出来这单词儿。 为什么要做自我介绍呢？因为大伙儿啊对我这个表演风格呀不是特别的熟悉。 已经很熟悉了我觉得。 所以啊我要再重新的再介绍一下我的名字。 你怎么臭不要脸呢你建川？一上台话都说不清楚，我介绍一下我的名字，你干嘛呀？ 我是这模样吗？ 你要介绍，你介绍我名字呀，对不对？ 那我先说你， 就是啊， 这是我的搭档，他叫李丁， 李丁是我， 他的英文名字叫做…… 我没有英文名字，我有英文名字，你说了我们也听不明白。 你怎么什么都不让我说呢？ 你废话，你上台你说不清楚啊你？ 不是我，这是因为什么？我不说了吗？反潮啊！ 反潮都什么时候你还反潮？ 不是夏天那潮劲儿，我现在还没过去呢。 时间也太长了呀。不过啊、嗯、我倒是喜欢这种那个潮潮乎乎的这种天气。 您说搞庙台的是吗？啊，喜欢潮潮乎乎的天气。 我喜欢夏天那种潮的季节。哦，你喜欢哪个季节？ 我呀，啊，我喜欢春天。 为什么呢？ 因为春天是恋爱的季节，春天是充满希望的季节，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我真能装。我喜欢夏天。 为什么呀？ 看姑娘。 不是这个，您各位也别嘲笑他。 对对 对, 对， 因为爱美之心啊、嗯，人皆有之， 人之常情。 特别是啊，嗯、到了夏天啊、嗯，这个小姑娘出门的时候，她、嗯、这个穿着的特别的热辣。哎呀，咱们小伙子难免想多看人两眼，就是、有的呢喜欢看人脸，有的喜欢看人腿， 看腿。 李丁，我这么问你啊。在夏天、啊、有一个穿着热辣的美女、啊、从你身边路过、啊、你是打算先看人的脸还是先看人腿？ 小瞧我了。嗯，我先看她眼睛，她要没看我，我才看她腿。行，没羞没臊是吗？咱俩跟着。 不过啊，我劝你，你也别光看姑娘。 我没光看姑娘。 这夏天啊、嗯，这个季节很特殊， 对、 啊，有很多元素、嗯，咱们生活当中啊，其实是很值得注意的。 刚才不都说了吗？哎、嗯，奥运会， 夏季奥运会， 潮了吧唧的， 潮了吧唧、嗯，这都是夏天独有的。 小姑娘啊， 还是就看。这么说吧、嗯，除了这些刚才说的啊、嗯，还有什么其他的元素？ 除了看姑娘啊。嗯，好多元素呢， 跟大伙儿介绍介绍。 特好多呢， 你举个例子。 多极了， 说说呀。 那个，哎呦，不错。 装什么傻呢？你就是光看姑娘去了。 不是，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呀。我 哦，太多了啊。 就是 这样，我给你提个醒啊、嗯、你看啊、嗯、夏天啊、嗯、天气特别的炎热， 天气热、 啊、哎，咱们大伙儿都怕热、嗯、太阳啊也足、嗯、在外头忙活一天呢、嗯、又出一身汗、嗯、所以啊、嗯、你回到家之后你首先需要开 门。 不是啊，开什么门呢？ 那我也不能翻窗户进我们家。 不是那意思、啊、我这么说吧， 你说说， 就是夏天不是热吗、 啊、热了， 所以你到家呀、啊、 我到家 你希望这个来点凉气儿、 哎、凉气， 所以这个时候你需要开 冰箱门。 那冰箱的凉气儿太小了、哦、你得让这凉气儿再足一点，所以这个时候你得开 冰柜门。 哎，我鱼呢怎么还冰柜？你们家住冰窖里是吗？不是这个意思、啊、你怎么不明白呢？ 说说， 这么说吧， 么说， 它不热吗？ 热了。 哎，这个夏天啊，热的你就浑身难受。哎呦，怎么待着都不舒服。哎呦，你觉得特别堵得慌。这时候你想释放一下，所以你需要开 塞露。 我真理解不了你。怎么连开塞露都出来了？ 这不是我得释放，要是堵得慌吗？我得释放。 不是，对，这么说吧，这么说啊。就是你到家了， 我到家了。 哎，你拿出遥控器了， 拿遥控器， 嘣一下，你开这个 电视， 不是电视， 电脑， 不是 电灯， 不是 电台， 不是 电褥子。 你们家电器够多的呀，还开电褥子？你大夏天开电褥子是吧？是这意思吗？ 是什么意思？ 我怎么解释不明白了呢？这么说吧， 你说说， 换一种说法啊、哦，你夏天你热的呀， 热， 你心情特别的烦躁，哎，特别的郁闷、嗯。这时候你想放松一下，缓解一下身边这种气氛，所以这个时候你特别的需要开 一个玩笑。 不要跟我开玩笑行吗？ 开 party， 我别开 party 了。 banana， 别唱了，我给你提醒一个字啊， 你说。 空，你得开空， 空怕俺是猜不出来了呀。 怎么还出来山东人呢？ 太难了，猜不出来。 这哪儿呢？空调啊！ 嗨、啊，你空调 啊？这你们家有空调吗？ 谁家有空调？谁家没有空调啊？ 对不对？ 空调 大伙都有、啊。 对对对。 那么夏天开空调就非常值得注意， 是吧？ 开。 开的时间太长啊，不太好。 哎，容易得空调病。 哎，到这个秋天天气一变凉，您的身体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对对对， 这是一点。 哦， 还有应该注意什么呢？ 还有什么呀？ 夏天大伙习惯在夜里的时候出去吃点夜宵， 秋天也喜欢吃 什么路边摊啊、大排档啊、这个夜里吃的东西太多呀、对这个身材不好， 容易长胖， 而且赶上有的地方不卫生啊、也容易得病， 是吧？ 而且在座的都去吃过什么夜宵啊、路边摊、大排档都去过，大多数呢还不是自己乐意去的，朋友叫啊邀请非去不可，有没有这种情况？你看不少。哎，那么遇到这种情况呢， 你看有人理你吗？建川 没有啊， 哪儿就不少，你尴尬吗？建川 有这种情况， 反正我习惯了，每次录像都是这个样子。 你别习惯呀，在座有这种情况，对不对？那么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怎么办？ 我跟李丁可以教你一个方法，一会儿啊看下班之后李丁是如何谢绝我的邀请的。 怎么还有我的事呢这里？哎呦，总算下班了。 哎，李丁啊， 建川， 晚上吃大排档去。 好，走吧。 你不要谢绝邀请吗？ 但我挺喜欢吃大排档的 呀。咱俩给大伙演什么呢？你得找个理由拒绝。 我得拒绝拒绝你。哎呦，总算下班了。 哎，李丁啊， 建川， 晚上吃大排档去。 不去。 怎么了？ 那没钱。 我请客呀。 我一言为定了。 你还能再有点出息吗？ 你还能再狠点吗？建筑 你必须得找个理由谢绝。你谢绝之后啊，你就赶紧走了就完了。 赶紧走了就行了。哎呀，总算下班了。 哎，李丁啊， 建川， 晚上吃大排档去。 不去。 为什么呀？ 你认错人了。 你这算什么理由啊，大哥？我跟你有什么仇啊？你大伙儿看那德行啊，你不去，你认错人呀、啊？讨厌，别理我，说咱俩闹分手了似的。 我这是分手，我这是分裂了，我这 你 谁这么分手啊？ 你这理由不像话，你就说呀，你赶紧去一个地方办一件特别紧急的事儿，明白吗？ 我知道，知道了。哎呀，终于下班了。 哎，李丁啊， 建川， 晚上吃大排档去。 不行。 怎么了？ 我得马上去那个北极。我养的企鹅就快冻死了，太可怜了。 没听说过，那北极有企鹅吗？ 我养的北极熊就快冻死了。 不是你侮辱我智商的是吗？你这算什么理由啊？这都不会，装病会吗？ 装病会， 对不对？ 装病，打小我就装病。 哎，你呀、装个病 啊！ 哎，你在你朋友没有发现破绽、没有这个露出马脚的时候，你就赶紧跑了就完了。 我明白了。哎呀，总算下班了。 哎，李丁啊， 建川， 晚上吃大排档去。 不行。 怎么了？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病了，我病了，我 病了， 我受伤了，受伤了， 受伤哪受伤了？ 我那个我腿折了，我 回来。 这是北京早晨最熟悉的声音。 空中笑林。 每天为您奉上快乐的早餐， 我准备请你吃上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 聊聊天南海北社会百态。 这还是金匾大字的买卖，要是街面上那些买卖，更是五花八门。 一是房管事处，二门是扇绿屏风，傻金身是个斗方，写的是斋庄公正。 新的一年，新的播出时间，每天早上6:30到7:30，空中笑林，相声喜剧的乐园，22年的持久感情，空中笑林邀请您继续关注。刚才听了年轻的相声演员董建春、李丁的作品，下面我们请您听一段珍贵的历史录音。这是相声界的一代宗师、承上启下的巨匠张寿臣老先生表演的批行话。我们能够从张先生这个韵味悠长、娓娓道来的语言特质当中去品味那一代老先生他们表演的风范。 水芒台啊，不能起，说是小笑话。那个，他这里头啊，想一点事儿，我们就提这打场子，打口的打场子。这句话不普通，这不普通是怎么回事？他这是掉坎儿。在旧社会啊，各行各业都有坎儿啊。王美吧，你拿我们这个做生意的吧， 唱的说的全罢啊，有坎儿，厨行有坎儿，你咱们不能全说，咱就说这数目字儿吧。这数目字儿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然后到这生意人说呢，就是六月王斋中身形张爱居，也就是一提这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要是厨子呢，厨子是日月南苏中龙心花丸菊，嗯、啊，哎那个当铺呢，当铺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什么呢？幽暗搜扫尾料挑笨脚勺，当铺。前行呢，前行啊有坎儿，他这前行这十字什么呢？油中人工大，天竺锦娘飞，啊，你看还就是前行这有点意思，怎么呢？他这写出这字来呀、啊。您一瞧就知道是几，他写那码儿，他属头，油是一，您看那油，田字不出头，上头出头油，中呢，口字没有头啊，一竖上下俩头，人字呢是三头，啊，一撇俩头，一捺这在里头藏着，这出一头，啊，弓呢两横一竖。两行色头，一竖不出头，大呢是五个头，油中人工大，天字是六个头，主字是七个头，啊，主字是三横一竖，啊，井字是八个头，阳字呢，一点两点，它底下的连上，上是俩头，一横两横三横，这带尾巴，九个头，飞字呢十个头，飞字。一竖三角横，一边五个头，啊，那个，顶，这生意人这坎儿，你像我，有打十来岁儿，就是我们这行，直到现在六十了，我也不叫坎儿，因为我腻味不好听，您这呢，你好好说好不好？何必叫坎儿呢？啊，那个，您拿这个吧。我们这行里的吊坎啊，吃饭呢不叫吃饭，叫干根，好啊叫煎焗，不好啊叫念多，哈，瞧瞧啊叫把个把个，啊，伙计啊叫老何，哥们儿啊叫并肩子，男的叫孙事，女的叫果事，姑娘叫斗合子，你这老头啊叫苍孙，老婆啊叫苍果，呵，这名啊实不怎么样。因为什么我腻味这个呢？我不说这吊坎儿，我腻味这个，我吃过这亏。这话可有些年了，那年我31岁，续弦啊，这续的是我那前妻啊，嗯。那阵儿我生意挣的钱也就先够我花的，还能够那旧社会讲究娶个美丽的娶个漂亮的娶不起啊，啊，他那条件一说就四大金我受不了啊，就什么呢，丑妻近地家中宝，就娶了这么一个长得不怎么样，就是我那前妻啊，我又没办事，回洛队呀，亲戚来了啊，就是也一桌菜呀、啊，吃完了就完了，没办事。过了些日子，我们这行里的讨厌，就谁就是那个常连安，常连安呢还一侯一臣，这都我们这伙计，他们说你娘张世臣头些日子娶贤娶媳妇儿没办事，他这太太长得怎么样？咱们。不知道，产良汉说咱们家里瞧瞧，瞧他娶的怎么着。那侯一臣说去也白去，不行，因为什么呢？张世臣他住两间房，他里外间，回咱们上他家去呀、啊，他媳妇把帘子一撂，他媳妇在里头，他在外头跟他们说话，咱们呢人家不让咱能撩人帘子吗？还是瞧不见，怎么着呢？等他呀上园子了，他不在家，咱们上家里找他去，